What's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、 十一、 十二、 十二、 十四、 十四、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如果将乐器比作人类，想必他们也是有着不同的性格和气质，还有呢，就是他们可能也有属于自己的使命。手风琴无疑是最浪漫的一位，他是游吟诗人，擅长抒发情怀，与生俱来的宽广的胸怀，能将一切环旋律化作自己的故事，最后再以淡然的口吻诉说给世人。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只要有歌声就有手风琴。马上要听到的可能都是我们平时很熟悉的一些旋律。如果将乐器比作人类，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可能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气质。那在大多数人的认识当中呢，手风琴似乎不是一件非常主流的乐器。其实呢，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，手风琴是发展很迅猛的时期，甚至就到了刚才我说的只要有歌声就有手风琴，好像几乎所有的合唱团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听到的一些唱歌的伴奏乐器也好，都是手风琴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手风琴来演奏的我们熟悉的这些音乐。永恒的魅力正在耳边，我是王卓，继续来聆听吧。刚才的那一首呢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马刀舞曲，手风琴也的确有那种旋风般的感觉。继续喽。 每一次做手风琴专题的时候，总是在想，其实有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，会把我们带到它很红的那个年代。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，手风琴在一段时间内好像悄悄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钢琴、小提琴，这些乐器也是占据了更广泛的舞台。那学习手风琴的人数也逐渐地减少了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记得全班只有一个同学在学手风琴，大概有十几个同学在学钢琴。所以手风琴这件乐器，从它的学习者和它的传播的途径来看，已经好像是属于一个历史的乐器。但是这件乐器真的在中国还是非常有渊源的。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小曲子呢，都是手风琴来演奏的。手风琴这件乐器，刚才我也说了，它其实和中国是很有渊源的。在十八世纪下半叶，中国乐器声跟随着传教士进入了欧洲，促成了考琴、手风琴这些自由的黄的乐器的发明。那欧洲呢，也开始出现了手风琴的前身的乐器，不过呢，大多没有成型。后来呢，经过口吹到手风琴增加手控风箱还有键盘这些的过程，最终也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手风琴。那手风琴呢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出现呢好像就是歌伴奏比较多，但是呢我们之前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的一些手风琴的音乐，比如说我们的每一次出现的电乐名字就叫做漂浮手风琴的专辑当中。 Thank you. 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马刀舞曲，那此刻呢，打虎上山是用手风琴来演奏的。是另一个版本的马刀舞曲，和刚才的手风琴的版本我们对比一下，是不是觉得其实两个各有各的味道呢？ 手风琴我们其实都挺熟悉这件乐器的，它演奏的时候呢，中间部分需要左右的伸缩，引入到气流来颤动琴内的簧片发出声音，而且音色呢也是挺神秘空灵有层次的。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，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片段之外呢，还有耳边的 Tango 也很适合手风琴。手风琴并非只是在古典主义风格的专属乐器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，提到手风琴其实一定要提到的就会是刚才我们听到的 Tango， 还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。那提到 Tango 又不得不提的就是皮亚佐拉，他的名字几乎也成了新 Tango 的代名词，是一种受传统和当代双重影响的实验性的题材。而今天我们也听到了古典的手风琴和钢琴他们在一起

丹麦是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，那也是手风琴现代音乐的发源地。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呢，曲目是丹麦作曲家为手风琴而作的，那其中这一首是卖火柴的小姑娘。听着手风琴的音乐，进入的是梦幻的丹麦童话。 这绝对是另一种性格的手风琴 Muta， 这首作品也是展现了三重奏组合的重要的里程碑。那你可能会觉得，哇，这也是我们平时所认识的那个有歌就会有的乐器手风琴吗？它的出现是不是让你看到了它的另一面呢？其实就像人的性格一样，乐器也是多面手。除了手风琴和钢琴，那手风琴和其他的组合也还是很常见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会听到一些作品，它的主题就是融合。 充满了活力还有节奏的文化当中融杂其中，轻松怡逸还有悠然自得，都是耳边我们可以从手风琴的音乐得到的。主题呢就是手风琴这件来自于中国的古老的乐器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也是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，搜索永恒的魅力。我是王卓，明天这里再见。 尼采说，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，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非广告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，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五折，每天九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，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九折，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，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。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，超多惊喜福利，抢就完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哎，李红啊，我发现咱们这个平台又来一个大黄花鱼了。 嗯 啊，这回这黄花鱼这个可真不小。 嗯，